有这么一个话剧编剧跟一画家在一块聊天，这一话剧编剧啊不无骄傲的就吹嘘他， 真是令人激动，哈哈，当时你是没看见呢，在我的那部话剧大幕刚刚落下的时候，剧场里立刻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。 听到这位话剧编剧的话，画家眉头紧锁地问道， 那你能不能现在就告诉我，你在那块大幕上都画了些什么？ 世界太拥挤，啊，心里太空虚，啊，让我为你涂上颜色，啊，画你的眼睛。 刘笑张帆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